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都城是我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国家的缩影。因此我国历代王朝都把都城建设作为重大国家工程。从考古情况来看，我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与规划理念反映了择中建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历代王朝的国家认同。这一历史文化理念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王朝、不同族群最高统治者的国家认同。因此，古代都城是研究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物化载体，从中可以折射出国家文明的起源以及发展脉络。具体到中国，从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到汉长安城，从北魏洛阳城到明清北京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隐藏其中。上周日同一时间，我们谈到了蒙昧、野蛮与文明的三段论，也说到了文明物化载体标志、城址、金属器、文字以及礼器，还有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物化载体都城与宫城，最后谈到的是社会主导文化与国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以前内容，从都城的中与国之象征、政治秩序的国家至上物化体现来和大家谈起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刘庆柱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下面请听刘先生的讲解。 我们现在有时经常听到一句话，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头呢，我们中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着5000年不断裂的文明。 这个特点就是别人可能不具有这样的历史。如果你到西安去，唐代长安城没了，全在地下了。唐代长安城是什么样子，你到武则天的坟上一看就知道了，跟唐高宗北边他和唐高宗的合葬墓，往南走，哎，正好是他那个南门有一圈陵园围着他，那就是当时的皇宫，象征的正好四个门，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就跟现在故宫一样，午门、玄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再往南走又一条又一个门，就象征什么呢？象征是皇城的皇门啊，在西安呢就象征了唐代的朱雀门，再往南走又一个门，没门，光两个，就跟花表一样，叫缺，就三重门。北京是这样样的，它就是中国这古代一个传统。因此大家要了解东西，有时候你们也注意注意，不要光看这个，一看到墓都想到金银财宝，其实古文的金银财宝看不见，它都埋在里头了，它让你看的主要上这些东西，通过这东西来看出它的一些制度，是吧？这个国家的物化载体，一个通过它的都城，都城里的宫城，宫城里的宫殿和宗庙和城门，再一个通过它使用的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比如我说这通鼎，通鼎是中国最早是从陶鼎发展来的，原来是炖肉的啊，古人拿它炖肉，做成陶器架上火，当年觉得肉是最好的，因此烧香上供都上了肉，上了肉，肉在什么里煮着呢？在鼎里煮的，于是呢把这鼎就作为烧香上供的时候搁在正中间的这个地方，里头放着肉，后来呢就作为一种什么的专门作为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就这鼎，是吧？我刚才说了，你说鼎原来山东彭城那地方在水里捞出来，马上就改年号了，是吧？而且一个定名叫宝鼎，啊，而且大家知道皇帝那时候，我就说的，现在我们总谈我们九州啊，大家有个九州这个最早是大禹把中国，啊，现在我们中国分成这个30多个省市自治区，原来叫九州。九州凡是初九、初五、初三的时候，准是强调一个中间啊，有五，有九，准是两边各四个啊，有五两边各两个啊。你要皇帝要求住在那城市方的，他准是出现五啊，东西南北中，五色五行。然后九鼎象征着九州，他为什么象征九州啊？他说我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这国家有多大，分成九个州，中间是皇帝待的，叫京畿啊。你们现在有时看电视做广告，河北说它是京畿啊，就是首都所在周围地区，清代就叫直隶啊，现在我们叫京津冀啊，这个地区是个中心，然后再分8个地方，它在中间的地方，这样呢显得什么呢？中国人的一个智慧，这也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就是说我对任何一个地方不偏不倚，我准在中间。大家注意，中国人特别讲位置，讲空间。举个例子，一个单位开会，那个领导准坐正中间，两边或者副书记或者是副经理，再往两边可能是比这个副经理小一点的，就越往边越离得近越重要，和他的关系越亲近，这是国家的啊，属于国家性质的一些政务活动的。你就是家庭，你到这个中国照相馆，你看这照相的照全家福的，中间那准是那个辈分最高的，要不是祖父啊，要不是那个父亲呢，两边呢准是往外走，老大在这边，老二在那边，一点点往下走。中国人特别讲空间，注意，实际空间的解决什么呢？讲空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是中国人现在宗教有讲叫公允，公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你都是公平的，一家子对老大老二都是公平的，按着排，左右点往外排，吃饭也是一样啊。包括这个各种关系，既显出公允，也看出亲近的关系啊。你比如皇帝，过去这个乾隆皇帝在这个紫禁城里头，他在金莲殿的办公， 然后他设东华门西华门，东华门和西华门距他这个金莲殿准是等距离的，南边这个午门和北边这个玄武门也应该是等距离的，就最标准的是等距离的。然后呢那东西四个其实不用四个门，一个门就够了。然后呢它象征代表东西南北四方啊，你看中国总说中国东边什么东夷，西边什么西用，北边是北狄，南边是南蛮啊，但大家经常北方人说不尊重南方人，说你就是南蛮子。其实这不是在古代不是个不好听的话，只是个区域。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好多汉南边是汉族人的，它是一个分区啊，分区的时候呢，它东西南北我是平等的啊，因此啊，我就说这个设九鼎设九州，它找这数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再有说，我说那龟表鼎，大家这是最早的鼎架，距现在8000年前，讲完了这个都城，讲完了文明，就讲到中国了。其实这个我们大家可能不知认真想没想过，现在世界上有好多国家，有些国名是翻译，大部分国名都翻译过来的，有些国名是我们是用原来我们中国就有的，比如朝鲜原来中国古书就有，是吧？这个中国的国名和其他国家的国名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些如果有些研究外国历史，你们注意一下，这个说外国地名，好多地名根据地名命名的国名，根据州名，中国中不是个地名，中是个位置，中是个位置，国呢，国是个名词，国是什么呢？国就是城，现在我们叫国，中国这俩字结合起来呢，首都就叫中国。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文明探源专题节目，我们要关注的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谈到了择中建都的理念，为了方便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的收听啊，我们在这儿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来了解濮阳西水坡遗址。1987年5月到1988年的9月，文物部门在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与西水坡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的三组蚌器龙虎图案。注意啊，那个蚌就我们平常说到的河蚌啊、海蚌，那个蚌砌成的龙虎的图案。第一组是45号墓穴当中的一个男性骨架，身长 1.84 米，仰卧，头南足北。男性骨架的右侧由蚌壳摆塑成了一条龙的形状，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八，后爪蹬，尾座摆动的状态，好像是遨游沧海的一个形态。在男性骨架的左侧还是用蚌壳摆塑了一个虎的形态，头北面西，二目圆睁，张口呲牙，像猛虎下山。这个图案与古天文学四象当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相符合。在这个墓的东西北三个方向有三个小龛各葬一少年，其中的西龛人骨长 1.15 米，好像是女性，大约年龄在12岁，头部有刀伤，推测呢并不是正常死亡，像是殉葬者。在中国，龙的传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古代人崇拜的由多种动物特征组成的图腾。 几千年来，人们把它视为权势与威严的象征。雕于梁柱，塑于墙壁，修成龙袍，成了真善美的统一体。因此呢，也有真龙天子、成龙快婿、望子成龙等等诸多的称谓，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1987年濮阳县溪水坡出土的龙虎图案，目前在全国的考古发现的龙图案当中年代最早，因此也被专家称作中华第一龙。濮阳溪水坡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龙的起源与研究中国古代史、美学史、宗教史、天文历法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过去在周代以前管首都叫中国，然后首都旁边比如北京旁边河南啊、山西啊，怎么这个是辽宁啊，这些地方叫什么？叫驻夏，就它都通称叫夏。夏再往外围叫四夷，四夷就是东夷、西用、南蛮、北狄，就分成那么个圈，那就是叫周边地区，就叫边疆地区了，是这样的称呼。后来中国的演化了啊，一开始叫中，因此啊，中国为什么叫首都叫中国呢？古代要宅中立都，我刚才一再强调，首都里的皇宫那个金莲殿要搁在中间，皇宫要搁在首都的中间，北京城原来在北京的中间，现在不在中间了。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他是他要建一个国家，国家要建首都，宅中建都，然后选中这地方在哪，比如在6400年前那天还没有国家的，当时他觉得要选要可能已经社会发展到要想建立一个有权力的这么一个集团的时候，要选，他要选天下之中，我在正中间管着四周，我对您都是平等的，一个我便于管理，因此有个陶为天下之中。6400年前，有人说是4500年前啊，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6400年前中国人找中的这个证据，我后面给大家说。到了尧舜禹的时候建首都，古书说尧都平阳，平阳在哪儿？古书说的平阳在现在山西襄汾，说襄汾这个襄汾是个县，在晋南襄汾的地方，就是古代尧在那建立首都。然后再往下到了夏代，这首都建哪儿了？但是他们都说是建在中，还有建中为了便于管理，因为你当时不像现在通讯工具比较发达，有电话啊，有电信呢、啊，有电脑啊，等等这一套东西啊，说一句不好听，全地球都变成了地球村了。古代不行，通讯条件非常，它要在中间，距离比较都等距离比较好管理，因此呢，他就根据他国土面积选这中，他认为他的国土就是天下，选中的时候呢，因为叫天下，我在天底下，我为什么能当皇帝？为什么能当国王？为什么要管理这个国家？哦，是天让我管的，因此古代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叫天子，我是天的儿子，正因为我是天的儿子，我代表天来管你，我也得汇报啊，有人管我，谁管我呢？玉皇大帝管我，玉皇大帝管我的话，我又得向玉皇大帝汇报啊。为了我们这距离最近怎么办呢？要取个直线，不能取天和地的直线，就是天的中间和地的中间，这条直线应该是最近的距离。天的直线在哪儿啊？大家知道个北斗星，中国古人认为北斗星呢，北极就是天宗啊，北极是天宗，北极天宗，北极如果找到北极，你对着它，北极下来这条直线下来就是地宗啊。因此中国人在6400年前 就测对着北极测这个地中在哪。1987年在河南省的濮阳中原油田所在地发现这个6400年前的墓，这墓挖出来以后啊，大家感到非常吃惊。它左边有1米67长的一个动物，右边一个1米67长动物，不是真动物，是用那蚌壳摆的堆塑的。是什么动物呢？一条青龙，一条白虎。现在我们总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知道最早的这个青龙，我们现在能够肯定下来的就是这个。在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这个人，这人骨架都在，在他脚底下踩着一个什么呢？北斗星。这北斗星用什么做的？用一个骨头做成驱使形的，就跟北斗星一样。古代人管这叫什么？叫周匹算经。发现这个6400年，这6400年是我们鉴定的，通过碳十四，这6400年前出这墓，啊，这是墓中那人，这是那个虎，这是那龙，这是那北斗，这北斗这块是骨头，人的骨头，用腿骨呢做着一个骨头，上面前头是那蚌壳做的，这三个人是陪他的，有人怀疑这就是当年的国王，或者是当年的一个巫师，这是那照片。87年出土的，这是侧中的。第二侧中的就是在陶寺出土的，大家看这个跟个标杆一样，这个墓里出的，这标杆上这是 有不同颜色，黑的绿的粉的三色，这么一叫墓表，把它放到这里头的，放到这个玉器这中间，要叫侧中。这个仪器测了中以后呢，就要干什么了？就要建都了。建了都以后，在都城里头要建宫。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谈到的是从考古情况来看，我国历史上的都城选址与规划理念反映了择中建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历代王朝的国家认同。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地心凉，看到他那纯真的 绍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要关注5000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刘庆柱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刘先生谈到了就世界史范围而言，中华民族是唯一有着5000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根据考古发现研究与历史文献记载，从5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王朝，期间不同时期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王朝，他们对中国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考古学文化的国家都城、帝王陵墓等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它们构成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统治的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国家文化，维系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谈到了蒙昧、野蛮与文明的三段论，也特别谈到了文明物化载体的标志是城址、金属器、文字以及礼器，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物化载体都城与宫城，还谈到了文明时代作为阶级社会历史的社会主导文化，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文化，也就是当时的国家文化，政治属性是国家文化的核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要谈到的是都城的中与国的象征，分析政治秩序的国家至上物化体现，谈到了泽中立功、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都城中轴线、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当中的中、东南西北和中、中的中央、中正、中和、公允等理念形成与成为古代不同王朝的永续实践。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庆柱先生的讲解。 不同时期的钟不一样，中国6400年到4500年的钟在哪呢？在现在的河南东北部那濮阳和山东的西南部，就菏泽市那个地方是6400年前到4000多年那个中间，后来到了4100年就挪到山西那地方了。要到了夏代的时候，有一个人谁呢？大家商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是谁呢？商汤。商汤的六世祖，当时给 夏王朝的那个领导人，他的高级官员，就委托他去测钟。他测到哪儿了？测到了现在的河南那个叫嵩山少林寺所在地。嵩山是什么呢？现在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少林寺，大家可不要以为是少林寺给评为世界遗产，不是，报的名字是东汉以来的建筑群，这是原来中国政府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遗产报的啊，报这个作为世界遗产的事，申报报告里的名字，后来世界遗产组织的专家改名叫天地之宗。中国人从夏代开始就认为中国的宗就在那儿。皇帝有四个城门，东西南北，如果东西南北宗做五方的话，他金莲殿在中间，同样做空间的话，东西南北宗山也是有五个，大家知道最五个有名的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也是衡山，在山西。中岳在哪？中岳就是嵩山，因此它叫嵩，因为那是天地之宗。夏代的首都就在那哈，现在发现了个禹，您说大禹，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开始篡子，篡他儿子做皇上，从此之后变成家天下，就是父亲死了儿子当，儿子死了他孙子当，是吧？家一代的，这叫家天下了。开始这个王朝，我们一提夏商周的夏在哪儿呢？就在嵩山的，但是他现在发现那个城址是晚期的，早的就在嵩山旁边一个叫王城岗一个村子名字啊，再晚的一个呢就叫二里头，大家知道燕师桑城就在那附近，那附近出了一批距现在4000多年前或者4000年左右的一批城。一批什么城呢？他那首都就是隔几年一变，他可能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啊，隔几年一变啊，一批首都啊。这就是这种理念。大家说了北京这也是宗啊，你怎么北京这不是宗啊，你说怎么说讲的不能说北京是中国的宗啊。其实可能大家有些误解，一开始有的宗啊是他取东西居宗，就取首都的时候，首都里头的皇帝大的这皇宫在都城中间，东西南北中间，这大殿在皇宫的东西南北中间，这国家的首都有时在东西的中间，有时在南北的中间啊，尤其到中国以后基本是南北中间，到宋代基本都是南北中间了，宋代还不显著。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中心是从西往东移的，从西安洛阳，就西安和洛阳两京，然后移到开封啊，然后到南宋移到临安，现在杭州。为什么呢？越来越征服自然能力越强，沿海地区越发达，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越落后，政治中心就东移了。但是再东移他不往南边移，除非像南宋，南宋他不往北边移，移不了，是金武宗啊，金朝把他灭了，从北京从现在的宣武区出发打到了开封城，把他赶到了哪呢？赶到了这个杭州去了啊。但他当时还想就重返这个中原，重新统一国家，但是他没弄成。后来金代又比元代灭了。金代当时首都在哪里？开始金代首都在哈尔滨，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金上京，金朝的那个上下的上，上京，上是高的。但是后来他觉得要想作为中国的皇帝，在哈尔滨可管不了中国，必须南下，于是他就迁到了哪儿呢？北京这儿的宣武区。迁到宣武区以后，他管那叫什么呢？改个名字叫，原来这地方不叫，当然也不叫宣武区啊，管那地方叫金中都。他为什么叫中都啊？可能大家一提这个金，大家知道中国北京城最早建首都是从金开始的，说800年的建都史就是从金开始的。为什么叫金中都啊？他应该还有南都啊，他没南都啊，他有北都啊，东西南北才能叫中的，他为什么叫中啊？ 他就认为在中国之中。因此迁过来的时候，这个说他是宗是谁说的？是海陵王说的，就迁都那个皇帝，他说我这就是天下之宗。后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当时的女真，这个女真人有两批啊，一个辽宁女真，就后来清朝的满族人，一个是现在的哈尔滨那边的，他那北边到哪儿了？快到现在苏联那境界了，就西伯利亚了。要从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算的话，到北京城，和从北京城到广州，我量了一下，从地图上可能差不多也，他真是宗了，他南北居宗，是吧？这个我前两天在上海做讲演，他就谈到这个，我这居宗，他们说现在中国有八大国家级中心城市，是吧？四个直辖市，直辖市可能在北京的朋友不关心，外地特别关心这个，因为这个都争啊。现在四个直辖市是板上钉钉的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然后又争的又有四个，啊，这四个呢，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武汉，这都六个了，还有一个成都，再个郑州，啊，当然它有标准，当然我知道他们这个评判有标准，区位标准，什么什么，就是经济指数、GDP 啊、文化水平标准啊等等，但是区位非常重要。有人说，哎，那样的话，那你道理，如果这个内已经郑州那地方正好居中嘛，因为它是区位优势。说现在正好中国的航空港的中心港搁在那儿，啊，包括各种蔬菜啊，为了方便先运到那儿，从那儿分散的话快。所以为什么那不能做首都？我说因为现在讲南北，因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在东部，所以说讲中就讲南北。南北现在我们和汉代不一样，和清代不一样，和元代不一样啊，我们领土没到西伯利亚，但是呢。说他在中间的话也差不多，是吧？应该说在区位上来说，从南北来说，尤其在金代，在清代我们可不是现在的这个到漠河那地方是最北的，北边还有好多一大片的，这个还是取宗。而且金朝的皇帝明确说，我们金国的制度要强木华风，要学习，要强化，是吧？这就是他的理念啊，首都建在这儿也是他这个原因。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我们这一次播出由刘庆柱先生主讲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谈到了中国的古代都城啊，夏商周断代的第一个朝代夏代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了解夏代的都城就一定不能够避开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呢，是属于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距离现在3800年到3500年之间，相当于古代文献当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个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莽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学术界呢，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新世纪以来的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向东南方向分布，东西最长大约是2400米。南北最宽大约1900米，北部被现在的洛河冲毁，现存的面积大约是300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该是在400万平方米左右。 它的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宫殿区和宫城区、祭祀区、维园作坊区和若干的贵族聚居区等重要的遗存。西部的地势略低，是一般性的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随葬品是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后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刘庆柱先生还会谈到环北商城，这是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殷墟王陵遗址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环北商城遗址等等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气势宏伟的殷墟遗址。环北商城遗址位于东殷墟保护区北部，它的西南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殷墟遗址，两者略有重叠。城址略呈方形，南北长 2.2 公里，东西宽 2.15 公里，总面积大约是 4.7 平方公里。四周已经确认有夯土夯筑的城墙基槽。环北商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南段，显示出我国城市布局的早期特征，是城内核心部分。它的南北长500米以上，东西宽远不止200米。宫殿区内现在已经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基址30多处，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基址总面积达到了 1.6 万平方米，也就是著名的一号宫殿基址，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城址北部，也就是宫殿区以北近2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有密集的居民点、房址、墓葬、灰坑、水井密布其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环北商城遗址的年代略晚于洛阳偃师商城以及郑州商城的早商文化，早于传统意义上殷墟的晚商文化，因此这处商城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的遗址。在节目当中还谈到了周原宫殿遗址，那我们要从周原遗址来说起。周原遗址位于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大约20公里，总面积大约是33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大型的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占卜用的骨头和甲片，以及大量珍贵的国宝青铜器。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周原宫殿遗址指的是这当中的一座建筑基址，这是一处由亭堂、室、塾、厢房和回廊组成的台式建筑遗存。基址是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基址南北长 43.2 米，东西宽 32.5 米，面积1469平方米。正门朝南，之前呢横筑一个长 4.8 米的门屏，门的两边是东西塾各有三间，入门就是亭，面积大约222平方米。中庭后呢就是主体建筑殿堂，一共有六间，各宽3米，进深6米，四周回廊环绕。殿堂后面呢就是后庭，分为东西两个小庭，各为63平方米，有过廊和前后建筑相连。基址最里面是五间后室，面宽23米，进深3米，后檐墙与东西厢房的后墙相连，使整个建筑通为一体，厢房筑于东西两边对称排列，各八间，通长42米，进深6米。大致的介绍过这样的三个著名的都城遗址之后，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庆柱先生的讲解。 下面要谈的首都选宗的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是夏代的首都被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国最早的公认的第一个宫殿，现在的叫二里头一号宫殿。我们现在就是从已知到未知啊，考古的比如现在挖出来这个是3750年前的一个夏代的，认为它是夏代的，正好夏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公元前2070年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到公元前1600年啊，这个宫殿就是公元前2750年左右的。为什么说是宫殿？大家一看，这是宫殿外的墙啊，院子，这是宫殿的门， 大家注意这门，这是那门的门垛子，这四个门垛子中间分成了三个门道，注意这三个门道，这是中国最早这个三个门道。你要找最早的天安门这个形制哪来的，这是最早的3750年就出现过啊。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来推，通过现在已知的，通过北京城这已知的，我推到元大都，通过元大都我推到金中都，通过金中都我推到开封城，开封城往上推啊，推到洛阳西安，再往上推又推到了这个所谓夏商周时代啊，基本都是这样推上去的。现在能推就是推到夏代了。殷墟这个城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这是那城新探出来的，1998年发现的，是方形的，这中间是这王宫啊，这南边是早期的殷墟，这出甲骨文的地方，这是商代的周代的发掘出来一个宫殿，一个宫殿基址，和现在基本一样。这前头是个什么呢，跟那个我们那个九龙壁就那种形式一样。那进里头这坐北朝南，这是南边大门，这两边是什么呢，穿搭室，它东俗西俗，这是院子，这前面是整个是堂屋，这两边是又是小院子，这周围是小房子，东西厢房，这是早年的一些属于办公性的一些大殿，周代的。 了解过夏商周的都城之后，五千年不断炼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这一次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安排这一内容的第三集的播出，要谈到其他的一些朝代的情况，还要重点谈一谈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欢迎听众朋友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主讲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